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九。 老爸，延安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验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一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声工厂出品。 第100集。大殿里静悄悄的，朱元璋高高在上，俯视着他的群臣，但见他们一个个低眉顺眼，若有所思，就是不肯发出声音。他心里很是窝火。朱标在父皇的怒骂声中悄悄死去。已经64岁的朱元璋望着儿子的尸身，老泪横流。我悲痛有什么用啊？国不可一日无君，也不可一日无储君。朕现在刻不容缓该做的一件事，这就是选出新的太子。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朱元璋在心里这么说。他有30多个儿子，一个个生龙活虎，野心勃勃的。他们原本都心安理得的当自己的王，现如今太子突然死了，大家都有机会均等的争做太子，继承皇位。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弄不好会血流皇宫，甚至导致天下大乱。对此朱元璋认识得非常清楚，他只能强压自己内心的悲痛，召集几个大臣商议立储的事情。大臣们听到朱元璋是咨询立储的事儿，一时都不忙着吭声，只想听听朱元璋本人的意见。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也明白，只有顺着朱元璋本人的意见去赞同，才会少许多麻烦。朱元璋毕竟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这么一动不动的与大臣们耗着，有些腰酸背痛的感觉。他终于忍不住了，开口问道：朱棣，你们认为怎么样啊？朱棣生于1360年4月17日，是朱元璋的4子。他刚生下来的时候，正好陈友谅前来进攻太平，军情万分紧急，朱元璋没来得及看儿子一眼，便前往太平指挥打仗。直到7年以后，朱元璋已经先后消灭了几路强敌，准备登上大宝时， 这才给已经七周岁的四子取名为帝。朱棣十一岁时封为燕王，二十一岁率领护卫就翻北平，表现得非常突出，深受朱元璋的夸赞，也深得当时戍守北平统帅徐达的赏识。而这时候朱棣已经成长为雄姿英发的青年，他娶了徐达的长女为妻，成为楚王当中势力最强的。不过当时朱元璋已经分封了楚王，二皇子封为秦王，三皇子封为晋王，四皇子封为燕王。这三兄弟此刻都是手握重兵，驻守在边境重镇，一旦因为争储而引起不满，发生内讧，后果肯定不堪设想。这事谁都看得很明白，因此朱元璋点出了朱棣的名来以后，大家更加不敢开口了。朱元璋见大家还是不说话，知道肯定是不同意，他怒气冲冲地望着大臣，心里反复琢磨着他想了许久的两个人选。在众位儿子里，除了朱标，朱元璋最喜欢的就是四皇子朱棣。这不仅是因为朱棣有许多地方非常像他，办事特别大胆，行为非常果断，这都很让朱元璋满意。为此朱元璋曾经不止一次地暗自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朱标能这样就好了，更主要的是朱棣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中都很合乎我朱元璋要求规范行为。朱元璋从当了皇帝以后，曾经很明确地要求他的儿子们必须做到：一，举动要戒其轻；二，言笑要厌其妄；三，饮食要畅其节；四，服用要求其简。这对一个一个养尊处优的王子来说，自然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而朱棣却做得很好。想到这里，朱元璋忍不住又问道，你们认为朱棣怎么样啊？大家都可以说说自己看法，朕洗耳恭听。下面仍然是沉默，沉默的可以听到呼吸的声音。朱元璋有些着急了，点着一个老臣的名说，刘三五，你是不是哑了？刘三五此时啊已经八十岁了，是七年前被衡山如推荐给朱元璋的。朱元璋问了他几句话感到很满意，就让他做翰林学士。七年来刘三五常常能给朱元璋一些好的建议，此刻见皇上钦点他的名字问，感到自己不说不行了，看看几位同僚开口说，回皇上，四皇子仁慈睿智，一定会是个好皇帝，只是若立四皇子为储，二皇子三皇子怎么办？朱元璋刚开始听啊，心里挺气愤的，由不得双眼怒睁盯着刘三五，一直吓得浑身颤抖起来。朱元璋在气愤之余突然感觉到这刘三五讲的话有道理，自己险些走了一步错棋。朱棣是不错的太子人选，可是若真立了他，他的两位哥哥晋王与秦王肯定不服气，一定会生乱的。想到这里 朱元璋倒吸一口冷气，这么浅的道理，朕想了这么久，怎么就没想到呢？朱元璋在心里对自己说着，好在我对楚军有充分的考虑，心中早有两个人选。朱棣既然不能立，就只能立朱允炆了。他是朱标的儿子，是朕与马秀英的孙子，立他为楚，对儿子朱标和曾经与自己共患难的马皇后都有个交代。二皇子、三皇子、四皇子都是他的叔叔，今后虽然可能对皇帝构成威胁，可他们三兄弟之间会有一个相互牵制，这样或许能让朱允炆安于皇位。朱元璋这么想着，突然看见刘三吴在发抖，感到有些可笑，存心的吓一吓他，便非常严肃地问：朱允炆，你认为可以立朱允炆为楚君吗？朱允炆生于1377年12月5日，这年刚过完20岁生日。在朱元璋众多的儿孙里，表现的也比较一般。若是平时朱元璋问起来，刘三五一定会谈谈自己看法。可是皇上已经生气了，又这么严肃地提出来，刘三五只好顺台下阶，连声地说：皇上英明，皇上英明。朱元璋听了，转怒为笑，犀利的目光扫视着众位大臣。宋国公冯胜也带头跟着众臣一起喊起来：皇上英明。朱元璋满意的点点头，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终于顺利的将大明皇朝楚军定了下来。此刻的朱元璋虽然已经看到了朱允炆的叔辈们对皇权的威胁，只是自欺欺人的不愿意去多想，而是把目光去审视来自外面对他忠姓江山的威胁。当楚军立下以后，朱元璋开始一个个审视朝廷内的文武大臣，看看谁还有能力在他归天以后来掀翻他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终于他把目光盯住了一个人，太子作为权力的继承者，使得他成了众人虎视眈眈的对象。树欲静而风不止，身处险境的太子要设法自保，除了千方百计讨皇上的欢心，还要利用楚军的身份壮大自己私人势力，以压倒所有的竞争者。黄昏来临，日头还不愿意离去，却再也没有白日里耀眼的光辉，反倒如做错事的小孩，一张脸红扑扑的。朱元璋靠在后宫凉亭内的御椅子上，闭目沉思着。已经年过花甲的朱元璋已经明显感觉到身体的衰老，如何将自己打下的江山一代代传下去，成了他最关心的事情。楚军已经立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证他能安全执政，于是睁大了双眼，寻找着有可能掀翻他朱家皇朝天下的人。就在这时候，杨公公轻轻地来到他面前，向他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四川建昌发生叛乱，仅仅半个月，叛军已经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朱元璋当年是靠叛乱当上皇帝的，他知道数万的叛军意味着什么，必须迅速彻底消灭他们。这是朱元璋听到这不好消息的第一反应。可是派谁去更为合适呢？朱元璋苦苦地思考起来。他的三十几个儿子，其中年满16岁的都在各方镇守，而且在朱元璋看来，这些儿子除了朱棣也没有谁有能力去平息这场叛乱。可是因为立储的事，朱棣非常不高兴，更何况在所有的儿子当中，现在就属他实力最强，军功最大。这次若再让他领兵前去平乱，恐怕不太合适。至于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被自己杀的杀，不杀的又老的老了。朱元璋想到这里，禁不住有些伤感的摇了摇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他望着西面那快要落山的残阳，仿佛是问他，又仿佛是问自己。蓝玉，朕还有蓝玉！朱元璋不由得喊出了声，他为自己突然能想到这员大将而高兴。蓝玉可是一位在扫荡元末残余势力中立下奇功的将军，是朕一喜之下封他为梁国公的。这个人文韬武略，仅逊于徐达，让他率军去平息叛乱，自然最合适不过。朱元璋这么想着，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第二天，朱元璋召蓝玉进宫，随蓝玉而来的还有他的三个亲信将领。礼毕结束以后，朱元璋喝退左右，仅留下蓝玉和他的三个亲信，然后交他任务。蓝玉跪拜谢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一个人的北京，

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